我愿，我愿，我愿。 事情挂心上，他怕叫儿打破窗，嘱咐我呀不许你私自离书房，如今你闯下了杀身祸，把父命为当，你皇爷不准为娘我的本章，叫儿啊叫儿啊，你的父为国身在外，何谈不能够救儿郎，倘我儿把命丧，我想儿问儿问断肠，我想儿问儿问断肠，眼泪不干悲伤大方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

婆森林中国母将我抚养，三岁时饿死了我的娘，我家中贫苦是天堂，北的见他我故乡，我心思滔滔自如江，天有多高恨多高，地有多长恨多长，为了祖国一草一木一儿子不惜刀火赴汤，双峰如同飞铁，只好是冰塔神阴暗烧结， 不想离光穿一些都是生灰，醒了好几历尽了多少个暖昼两宵霜沉雪夜，负伤春人隐痛必走不在其中。 节，播到无人节，灵珠山体贴， 唐山

么？是什么？想想在我的耳旁。原来是妈妈在远方呼唤、啊，亲爱的妈妈呀，妈妈呀，你叫恩来到了最前线，我和那哥哥在一起，好似共舞雀儿欢。我和大哥哥们在一起，好似共舞雀儿欢。我是一片小绿叶儿啊，跟着露珠儿把青春发散。今日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日里我要装点祖国的江山，祖国的江山啊。 就想起来孩子他爸 他为 曾是他无聊归期，放弃了团聚本归家。 我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河奔流评剧作曲家贺飞作品音乐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